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对潮和威慑逐步升级。3月15号，美帝国主义者将关岛恩德逊空军基地的 B-1B 和战略轰炸机编队秘密地派往南朝鲜上东射击场上空，经约一个小时举行了旨在对我国重点对象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核炸弹投下演习。与此同时，还把一直在朝鲜东海疯狂进行对朝突袭训练的超大型核航母哈尔滨孙号打击群调到釜山港，并向媒体公开等大做广告。美帝国主义者除了举行关键决心突救联合军演以外，从几天前开始以对付朝鲜的挑衅为借口，在朝鲜东海机动部署美帝侵略军、日本自卫队和南朝鲜伪军的宙斯盾旗驱逐舰，公然进行对北方导弹拦截训练。另外，南朝鲜好战集团从3月10号起进行对北大规模航空打击训练，本次训练将进行到17号，由伪空军15个部队所属 F-15K、KF-16、FA-50、F-41、F-5 战斗机和E-737 空中预警指挥机等50多架各种飞机和庞大的兵力投入。伪空军强盗还策划在16号进行一场适用对北先发制人打击系统砸碎铁链概念的大规模攻击编队训练。